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最近西游又有新故事了哈。在《悟空传》中，彭于晏饰演这个悟空，倪妮饰演阿紫，欧豪饰演天蓬，那还有余文乐饰演的杨戬。哎，说到余文乐这个杨戬哈，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包括你在内。最近余文乐也是在微博上爆出了自己闭关十月的成果啊，真的是帅到爆哈。那这部电影呢，也是预计于2017年的7月13日上映，瞄准了暑期档。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看呢？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南山南，来自马迪。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完成到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随时随行好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 M100.5 MyFM,MyJoy, 我是天。张碧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午夜》现阶段呢已经正式发行。专辑中呢，自试者的舞蹈练习版 MV 呢即将重磅首发。预告片已经曝光了哈。那自试者于11月份上线之后呢，不久就在各大平台累积试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百万，更是多次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引起网友的热议，获得歌迷和业界的一致好评。首次尝试电音曲风的单曲呢，音感十足，而且节奏鲜明，一支唱跳单曲正式打破了张碧晨以往的刻板印象。那听完这首歌，会不会对他情歌专属的那种刻板印象呢？ OK, 继续送上好音乐 MyFM 100.5音乐，下面来听到来自方大同的 亲。有太多话要说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太感情，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近。就算有多少烦恼煎熬，我也只要一套的心。 你们要再没烦恼把我打倒，听到就这个旋律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白，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我们遇见也不管语言飞言曲线当蔓延，我用音乐来唱去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句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包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被音乐突破空间，找回最思念的一张容颜，的暗恋再也不会梦见。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跳，再不能频率并不现在这样旋律心不心跳，再不并不明了，现在这样要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没有去写歌声蔓延，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再不能频率并不明了，一夜在云涛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每天去写歌声也不用音乐来弹吉他， 好惊喜 MyFM 100.5 不间断的这个调频。大家好，我是郭靖 MyFM。 你爱咖啡，低调点，也爱手机的音乐的很灵敏，每一个小细节。 在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乐 MyFM My Joy， 我是天天。唐人公司的总裁蔡依依啊，在自己的微博晒出了一个《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剧哈。那今年呢，唐人公司要在9月份的时剧了，看来这个消息是真的。那很多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谁会来男女主角了？有网友爆料称，这部电视女主角苏韵锦，也就是之前在电视中刘亦菲出演的角色呢，会让唐人公司的艺人娜扎来出演。那么对于这部电视剧，你希望男女主角会是谁呢？随时随地就在 MyFM 100.5，卡卡来自蓝又时。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 和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第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店400-827-9818。 My test 我感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点100.5我的音电台 My FM。 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失眠又会赖床，一天到晚每天都哭，一只眼也能刷牙还哭，看见一个个面的弹光是礼物，开车有四五九大家挤公车，深夜11点才是大投资，不要慌慌就把钱吃光光，先坐公车准备游泳，卡卡卡卡卡我不能过，我要早睡又早起，不做运动前座上摇摆放小水中，很美反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奋发，我要空个几扇抓不了我，认真转过绝对不能再懒惰，再找我怕男人绝对不会过，每天醒醒睡看见去忙碌，这失眠又过重，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还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开车又塞车，不如就大家公车，省油钱一定是大对策，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早先吃光光，去工作公车准备游泳，咔咔咔咔咔我不能走，我要早睡又早起做运动，小水中对反正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奋发狠发，我要空个几扇照亮我，认真专注说绝对不能再懒惰，我和男人绝对不会错过， 我的世界。 我等了一夜，等开往这地铁，不怕用任何代价，只是我害怕机会赴不了牵挂。我已经等着利用你所有方法，冲动的想法，擦肩而过，目光交错，我依然还天的地铁，我不受任何惩罚，我害怕有天你不说话。我已想对你用尽所有方法，悄悄悄冲动吧，我被放得多了些，又张不开了嘴巴，怕怕啊，一颗心哭丢了死了痛吗？ 上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支出太神奇了。 对，多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上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总是想好的会在前方，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才会想起你还在我身，静静等着我给我，你是我的幸福，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情渐渐模糊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就让人变得有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我愿意，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趟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还在我身后，静静的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MyJoy， 是天天。听到下面这首歌呢，有那种浑身的细胞都要跳起来感觉，就不摇头晃脑都不行哈、啊。那都非常强烈的电影或者欧美音乐了。这首歌仔细听着呢，就像完完全全年轻时候的样子一样。精灵般自由的王菲在重庆森林里面的表演，看到后真的是大呼过瘾哈、啊。那在我的眼中呢，脱的代名词。有人评价就像森林的小鹿，让人心疼又让人到无法呼吸。那说了这么多好话，到底是什么歌呢？现在给揭晓喽！随时最新好乐就在100.5，门来王菲。 听广播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说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哦，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超这里，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到，你绝对可以。 MyFM。 MyFM 随时随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dreams and time. Smell your perfume, your legs on my wall, body's on my ceiling, you kneel down the hall. I remember when I was the only one. Everything's changed, everything's changed.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body's, my heart's yours.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love's, my love's yours.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body's yours, my heart's yours. Touch me on my fantasies. My body's yours, my love. Let it go. Lights are low. 北京时间的20:50，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继续 MyFM My Joy 只听听。那2017年绝对是一个被各种各样古装剧承包的一年哈，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明年大概有21部古装剧会上映，这样我相信正在收听的你也不会在今年怕闹剧荒了吧。别的不知道，先来看看那些小花旦们的这个古装印象哈，真的是百花齐放，各有各的美啊。完了，现在这个嘴都有点不好用了，说到这个电视剧哈。今年包括要上映的有很多剧，有很多已经是吊足我们的胃口吧。比如说《海上牧云记》《思美人》《大唐后妃传之珍珠传奇》。相信每一部上映都会像网上一样掀起一股古风热浪吧。OK， 那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了，来自郭品超的《变化球》，随时随心好乐，就在 MyFM 100.5。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MyFM 1.5 Better music,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无月光。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他碰到我的手。 我相信这一切都很巧，就那么刚刚好，就那么刚刚好。 Yeah, 想太多会脑子崩，想太少怕会被哭聋。不管他是误会还是烂着口，冷静三秒钟，让脑袋解冻。Freeze, 再冷静给你回合，也许可以温水言和。没有那么严重，你比对方漂亮太多。 你怎么一开口那么多借口，却没说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 我是范逸臣， 我是阿龙。 在这 杯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如星，你的名字。

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Y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回忆也许 My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我受够可怜下场，都他妈是地；我受够苦的老师，都他妈是地；我受够假面官员，都他妈是地；我受够这些恶心，我让我想要吐。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一切会有上天眷顾，他是我的踏步，踏上未知的路。每一个事情都是属于有故事的苦。我用心跳，我笑眯弄一片。我用心跳，像罗马奔的吧。我用心跳，天天早上我不变。我用心跳，就啥都来跑遍。那是创作，日子还要过。你操心用我爱的时候，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 every day。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发到处理无法入睡。 怎么骗了你？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怎么骗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怎么骗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怎么骗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勇敢，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贴心善良。用一种努力早就相信自己，用一种坚持早就发誓靠自己。当你开始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最近的时候。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一个天回到哪里？我喜欢爱情。

流的秀场 My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没有了你无法呼吸，你走后的一个星期仿佛过了整整一个冬季，过去让调节的距离，现在是我们的回忆，无法把你狠心忘记，想起了你忍不住哭泣，也许伤心很快过去，我也许无法再痊愈，为了能和你在一起，整个人都为了你痴迷。Every day, every day， 我的心为你而碎。Every day, every day， 永远的伤悲。Every day, every day， 我的心为你。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让你是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My FM 100.5。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

就变得薄弱。我爱你才变懂得时间会去历经真正的感受，真心的感情流泪也值得挽留，共度过好多爱，别让时间 锁定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FM， yeah， okay， I'm just kidding。 Don't stop the music, My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Don't stop the music， 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FM。 翻开电脑温习一天，听到旋律的一瞬间，你的字眼那么明显， 想写首歌代替我对你的想念，当我按下了指尖， 当我听见了声音， 爱对我而言不再只是虚 爱色的透明慢慢出现，时间还 停止了爱蔓延。 My FM 100.5。 这是你离开的第二个星期六，你把我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升。

悲伤融化。 My 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看那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简单，一切一切源于自然，唱遍世界聚散却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扬。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冷眼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简单，一切一切源于自然，尝遍世界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扬。不孤单，因为有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氛围，叫勇敢，叫勇敢。 生活不如平凡，虽然平凡却不平淡，去酝酿喜悦的滋味叫平安。不孤单，走遍天涯海角作伴，去觅天地无畏斑斓，去寻找最真的风味叫自然。 连续四十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 FM。 我是苏永康。 不一定好走，也许有

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是你在心田。永远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永远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 Music 40s.